的 Tango， 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 Tango， Goodbye 啦，我的温柔。要一罐酒醉的难过，要只狗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看够，苦白拉我的理由。要一罐酒醉的难过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苦白拉我的温 有时候会觉得爱情正是一个将一对陌生人变成情侣，又将一对情侣变成陌生人的游戏。亲密心是永远不要栽培你所爱的男人或者是女人，因为你把他栽培得太好，结果只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他从此看不起你，第二个就是他给别人给偷走了。 我不是他，我是我，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，我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你认清楚了没有？我的名字能不能别再喊错？我没办法替他爱你，你的遗憾我无能为力。过去和我真的没有关系，可不可以别再叫我陪你回忆？我不是他，

成飞。多少共情多少泪， 其实每一段爱情呢，都是需要经历期盼和失望，犹豫和肯定，微笑和心碎的。哭泣不要紧，只要曾经微笑，是否有思念，那么你还是爱着这个人的，然后再创造就好了。你有一种爱是不需要反复验证的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月光铺好整条街，劝我要赴约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收下你的玫瑰，静静听你说抱歉，这些日子的疏远，不要急着闭上眼，想再吻我之前，我要再看你一遍。我依旧不会那种确定的感觉，最后不要再沉湎。想问你这样肩并肩，那究竟我是你的谁？一个短暂投入的人，或者是一切？就因为爱很难完美，所以才如此的珍贵。叫永远的人不能给， 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，又同花的色彩， 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可总也收不回来。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，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。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，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。 喜悦103.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华灯初上，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，有不少散步的人群，有幸福的一家人，也有甜蜜的情侣。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，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，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，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大家一起笑开颜。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，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。 响应103.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.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近年来，市畜牧水产局积极适应企业诉求，通过推进规模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，引导养殖场变废为宝，实现了畜禽养殖粪污的科学防治，有效解决了畜禽粪污对水环境的污染问题，为水环境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。在市畜牧水产局的技术指导下，我市部分生猪养殖场不仅建立了配套的粪污收集、贮存、处理设施，实现了粪污等污染物不外排，还建立了粪尿分离、污水分流收集设施，实现了干清粪、雨水明沟排放、污水暗沟输送，提升了企业形象的同时，对环境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。同时，市畜牧水产局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，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。本着宣传引导、典型示范、强化服务、全面推进的原则，着力推广粪污综合利用模式，解决了畜禽养殖中的粪水大量排放污染环境、耕地有机质不断流失这一矛盾的关键，力促全市畜禽生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，实现变废为宝的金钥匙。14号上午，我市召开基层宣传工作会议，总结回顾我市2016年宣传思想工作，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志英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他指出，2016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畅想主旋律，打好主动仗，传播正能量，为我市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取得了较好成绩。2017年是全面实施13-5规划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年，是全面落实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、市两会精神，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为主线，凝聚思想共识，把握舆论导向，加强宣传阐释，营造良好氛围，为我市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、精神力量、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。要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：一、强化理论武装工作，画出共同理想的同心圆；二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，把握舆论战场的主导权；三、强化舆论引导工作，营造积极向上的主基调；四、强化文明创建工作，打磨社会文明的压舱石；五、强化网络管理工作，汇聚无限强大的正能量；六、强化文化发展工作，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。会上，市委宣传部各分管领导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

一条凉凉心。

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深情。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，留我在孤独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逗我伤心，如今还在意，但可容易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，我忘了你但可容易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经，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深情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做过最任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件事儿。这时候看到小强518说感觉自己呢心里有点烦躁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可总感觉自己还太年轻，没有做好当爸爸的准备，可当初听家里的话任性的要了小孩，还有两个月就要当爸爸了，真的不知所措，酸伟哥为傲，如何做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婚前恐惧症有点像哈，当父亲前恐惧症是不是，等到孩子降临之后呢，你应该就会瞬间做好一个角色转变吧。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，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，你说快乐和自由是成人的天堂，这种想法我很喜欢、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，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，这种说法多浪漫， 心在飞 心在飞， 路很长 路很长，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，听着你 安慰 聊到从前和未来，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， Oh you live in my life，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， 梦这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， Oh you live in my life，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，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，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， 一直想跟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开始吧，这些日子看到你属于自己的人生，我们重新的每个日子我想你，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云峰，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，这种说法多浪漫， 心

上。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？该就笑或是很沉默？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 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做过最任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安说一直都任性着伤害最亲最近的人，骄纵有人爱吗？至今遇到所有的人都善待我，不知是福是祸，也许有一天会摔得很惨。即使有一天摔得很惨，那也挺好的，至少现在是幸福的，不是吗？未来的生活会发生哪些事儿，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做一些猜测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明天见。